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关于亚洲一号卫星的许可证是有期限的，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孙家栋决定再次亲赴美国，促使许可证尽快落实。孙家栋同美方的这次会谈是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而且双方都显得真挚与坦率。会议一开始，罗伯特·罗埃先生便坦诚地说，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不能只和行政当局打交道，还要和议会打交道。美国期待中国采取步骤的信号，这将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越早发生越好。人民之间误解的消除，将有助于政府议会间了解的增进。片刻，罗伯特·罗埃先生继续说道，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人们在旧的一年快结束的时候都愿意进行反思，愿意做出妥协。如果采取某种步骤，对中美之间的友谊的恢复是太重要了。我们期待着能够到中国去访问。接下来，国务院代理助理汉金先生说，我们非常清楚亚星许可证的期限，目前高层正在做决断，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但具体发放许可证的日期还不太清楚。本月15号发放亚星许可证的期限是一个大约的时限，我们正在考虑，最高层也在积极考虑，在此特提醒中国政府予以注意。孙家栋听了美方的发言，首先表示感谢，然后强调说，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的发放涉及发射场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的安排与实施，为了确保明年四月份能够发射，卫星必须在二月运往西昌卫星发射场，现在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最后，罗伯特·罗埃先生表示，亚星许可证一事一定尽快予以答复。会谈结束以后，罗伯特·罗埃先生当即向美国国会做了报告。据说，当美国政府最后商定是否给中国发放亚星许可证的时候，会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值此关键时刻，布什总统起身走到窗前沉思片刻，而后望了望东方，转身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于是1989年12月16号，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正式宣布，布什总统今天批准了亚洲一号卫星及其他两颗卫星的出口许可证，这项决定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的，因为它将为美国公司赢得3亿美元的生意。 1990年2月10号的傍晚，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片繁忙紧张。当晚6点30分，一架大型飞机缓缓地滑过跑道，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啸，眨眼之间便扑向风雪弥漫的茫茫夜空。这架大型飞机便是美国运送亚洲一号卫星前往中国的专机波音747。5天之前，美国休斯卫星公司的有关专家和亚洲卫星公司的负责人曾专程前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对机场、卫星测试厂房、宾馆以及装卸运输工具等等做了严格的评审检查。当确认中方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完全满足标准并完全就绪的时候，立刻向美国发回一封电报。电报上写着，西昌条件完全满足，卫星可以起运。2月9号凌晨4点，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联络官许建国先生刚刚入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将他惊醒。电话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先生打来的。斯坦豪尔的声音很激动，说，许先生对不起啊，打搅你的美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刚刚得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卫星起运了。许建国说，好啊好啊，斯坦豪尔先生，谢谢你的打搅啊。许建国放下电话，马上又拨通了上官世盘的电话。电话响起的时候，上官世盘同样也在睡觉。听完许建国的报告，上官世盘立刻拿起直通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俊的电话。沈荣俊是这次发射亚星时坐镇现场的总指挥。电话响起时，他当时正坐在灯下审批一份急件。虽然亚星许可证已经发放，并且昨天西昌卫星发射场已经通过了最后的评审，但是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他清楚每一个细小环节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能否同意卫星起运，以及卫星何时才能起运，一直是令他颇感焦虑的事情。所以接到上官世盘打来的电话以后，他非常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刻波音747正穿越太平洋上空，亚洲一号卫星就稳稳当当地坐在机舱的最佳席位上。而一同陪伴亚洲一号卫星来中国的还有19位美国工作队的朋友，他们是14名休斯公司的专家，3名机组人员，2名担任护送亚洲一号卫星任务的特工人员。亚洲一号卫星是由美国休斯公司设计生产的一颗国际通信卫星。休斯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卫星制造公司，它生产的卫星占全世界通信卫星总数的 40%， 因此在美国享有当代卫星之父的美称。亚洲一号卫星原名叫做西联星6号， 是美国西联卫星公司从休斯公司那儿买来以后重新命名的。这位航天女神可谓命运多舛，自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便一直陪伴左右。1984年2月3号，西联星6号同另一颗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帕拉帕 B2 卫星一起，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是两颗卫星都因为有效载荷辅助舱的火箭发动机提前熄火，没有能够进入预定的同步转移轨道，最后被搁浅在远地点为1190公里、近地点为250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从此开始了在太空漂泊流浪之旅。因此，为西联星6号承担保险的伦敦梅利特保险公司向西联公司支付了7500万美元的赔款，而卫星的所有权从此就归属于梅利特保险公司。1984年秋，梅利特保险公司与美国宇航局以及休斯公司达成了回收和修理西联星6号的协议，并且由梅利特保险公司向美国宇航局支付了275万美元的回收费。于是1984年11月4号，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首先回收了帕尔帕 B2 卫星，接着又开始追踪已经在天上流浪了9个月的西联星6号卫星。当航天飞机终于找到了西联星6号卫星的时候，曾经完成过14次飞行的宇航员加德纳和艾伦走出航天飞机的舱外，然后用了6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将西联星6号卫星从天上一把抱回人间。西联星6号卫星返回人间之后，梅利特保险公司又以5000万美元的高价转卖给美国的特雷卫星公司。本来特雷卫星公司曾经和中国的长城公司签订合同，打算在1988年韩国举行奥运会之前将这颗卫星发射升空，但特雷公司因为破产而没有办法按期付款，卫星只好又回到它的主人梅利特保险公司的手中。后来亚洲卫星公司从梅利特保险公司手中购买了西联星6号卫星，将它重新命名为亚洲1号卫星，并最终替它找到了真心送它上天的男神中国长征3号火箭。亚洲1号卫星的本体呈圆柱体，直径 2.2 米，高 6.5 米，重 1.25 吨。装有24个 C 波段转发器，分南北两个波数。卫星的使用寿命是10年，将定点于东经105度赤道上空，覆盖面积可以达到亚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为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的部分地区的25亿人提供先进的通信服务。卫星 80% 的容量可以用于转播电视节目，其中 40% 为各国政府电视台所用， 40% 为商业电视台所用。商业电视台将提供体育、音乐、新闻、电影、教育和儿童等专项节目频道。此外，卫星的其他能力还可以用于公共通信网和专用通信网，包括高速信息传播、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等等。例如，卫星上的24个 C 波段转发器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同时接收100个电话信号。为了保证亚洲1号卫星安全抵达西昌，美国休斯公司不惜动用巨款，特意包租了由美国联邦快运公司机组人员驾驶的这架波音747飞机。美国联邦快运公司的雏形就是美国空军飞虎队。美国空军飞虎队 在世界上享有敢死队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虎队在队长陈纳德的率领下曾帮助过中国抗击日军，并且在中国的天空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火炬。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至今还保留着部分飞虎队队员的完整的墓地。今天，新一代飞虎队队员为打开通向宇宙的大门又驾机前往中国，这其中的关联恐怕连新一代飞虎队队员自己也没有想到。据说由美国人驾驶的专机翱翔在中国领土上空，除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有过如此壮举，这还是第一次。难怪有人说，亚洲一号卫星这次来中国，享受的完全是总统的待遇。但很不幸的是，运送亚洲一号卫星的波音747飞机途经阿拉斯加的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暴风雪。幸亏机组人员艺高胆大，勇敢超人，才总算是飞越了危险区，只是比原计划整整延误了4个小时。2月12号的凌晨，载着亚洲一号卫星的波音747终于进入了中国北京首都机场的上空，而此时的北京还沉睡在寒冷的冬梦之中。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清晨，二月的首都机场北风呼啸，霜雪凝重，经过一夜冷空气的侵扰，此刻如同冰窖一般。风雪中，中方公安、海关、民航等各部门以及涉外现场指挥部的所有工作人员迎风助力，早已做好准备迎接飞机的各项准备工作，不少工作人员是一夜未睡。早在一个月前，为保证完成亚洲一号卫星的运输工作，中方在北京的龙翔饭店召集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海关总署、民航总局、总后军交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901会议。会后各部委向所属单位下发通知，对涉外运输做了严密的部署。6点15分，波音747从空中呼啸而下，平稳地落在了首都机场。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一段，速度逐渐变慢，接着一个大转弯驶向滑行道，最后稳稳地停在了候机楼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议规定，航天器包括卫星及其他设备将由美国人驾驶的在美国注册的飞机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美方人员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进口港登机，担任从进口港到发射场的导航工作。飞行中非美方人员不得进入飞机的装货区，所以当波音747专机平稳降落之后，中方除了直接有关工作人员以外，其余的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靠近飞机。据说有不少记者头天晚上就赶到机场，冻了整整一宿，结果连美方装设备的箱子都没见到一眼。在中方现场指挥部和民航局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海关、边防及首都机场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实现现场办公并简化了入关手续，很快便顺利完成了对专机上的人员、设备验关入境以及专机的勤务保障工作。从专机落地到专机再次起飞，前后只用了2小时35分钟。8点50分当中方导航员登机之后，波音747又从北京起飞，而后朝向西昌机场方向飞去。 西昌机场是一个开放式的机场，如果你身临其境，目力所及之处，除了机场还是机场，它实在太大了。只是因为被闲置在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山区，才缺少了雄伟的气魄和现代的气氛。西昌机场位于离西昌城约6公里的天王山下的小庙乡，因此俗称小庙机场。小庙机场始建于1932年，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修建的军用简易机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征调西昌、缅宁、普格、德昌等地的10000多名民工，将机场改建成700米乘50米的泥结砾石跑道，开辟了飞机疏散道，还利用天王山的地形挖掘了几10个飞机掩体战壕。1940年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一条重庆到成都、成都到西昌，然后再到昆明又回到重庆的环形航线，同时也作为国民党空军的疏散机场。1958年正式开辟了西昌到成都的航线。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备战备荒，小庙机场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军事重地，又有了一番重大的扩建。一位曾经参加过机场勘测工作的参谋告诉我说，西昌机场在东南亚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它可以降落180吨到240吨重的各种大型飞机，若单就机场的跑道大小而言，堪称中国之最。但是西南民航局局长说，西昌降落波音747飞机在整个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第一次就意味着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因此此时此刻在西昌机场恭候飞机驾到的中外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担心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这架第一次降落在西昌机场的波音747飞机今天能够安全地着陆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为了保证波音747的安全着陆，中方做了哪些工作？在卫星运抵西昌的途中还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欢迎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

冲里这么一说，我不喝凉的了，来把这酒热热。黛玉一听心里不高兴，心想呀，宝玉啊，薛姨妈劝你你不听，李嬷嬷劝你你也不听，宝钗劝哦，你是言听计从啊。我说点什么敲打敲打他呢，他坐着嗑瓜子儿，听他们说话抿着嘴笑，你说多巧啊。黛玉的小丫鬟雪雁来给他送小手炉了，黛玉含笑问，谁叫你送来的？哦，是紫娟姐姐怕姑娘冷让我送来的。黛玉一边接过手炉放在怀里，一边笑着说，你就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什么全当耳边风，他说的你就听，比圣旨还快。宝玉在旁一听，知道是黛玉故意奚落自己，只是嘻嘻的笑了笑。薛宝钗素日知道黛玉这个脾气，也不理睬。薛姨妈接过话茬，林姑娘，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他们挂记着你倒不好啦。嗨，姨妈，您是不知道，幸亏这是在姨妈这儿，要是在别人家，人家还不得生气呀。往这送手炉，这不是笑话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吗？还得从自家带过来。你不说小丫鬟们小心多余，哼，还当我素日就这么轻狂惯了呢。薛姨妈说，你是多心了，我可没想这么多。说话间宝玉已经喝下三杯了，李嬷嬷过来又拦挡，别喝了，再喝该醉了。宝玉正喝在兴头上，又聊得开心，哪肯放下，只好哀告，好妈妈，就让我再喝两盅呗。不行，你可小心老爷今天在家回头问你的书 啊。 宝玉听这话心中不高兴，慢慢的放下杯，低下了头。说实在的，一提起来老爷贾政，宝玉脑袋都疼啊。他谁都不怕，就怕他爹李嬷嬷摸住他这脾气了，所以拿贾政吓唬他。宝玉低头不高兴，黛玉心疼了，他想我得帮助帮助他，想到这儿说，哎，你倒喝呀，别扫大家的兴啊。怎么了？嗨，咱们乐咱们的，如果我舅舅要问你为什么喝酒，你就说是姨妈叫喝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小管 到， 小碗 到， 小瓢 到， 小勺 到。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我炒，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我搅，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太可玩笑了。 哎，班长啊， 啊， 你到这里来 干什么？ 请坐。 山峰， 大冬天山峰。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对，我给他没收了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班长，

与您相伴。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的何彩，为了完成奶奶临终前最后的心愿，去找自己的父亲亮叔，请他回去见奶奶最后一面。父亲对他极为厌恶和冷漠，奶奶最终也带着遗憾走了。然而就是那一次，他见到了父亲身边的那个女孩，红叶从此走进了自己的生活。何仔不仅不同于一般少年，与其他电脑黑客比起来，他也像个异类。黑客们或者颓废怪诞，或者狂妄不羁，也有孩子气的天真少年，但何仔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红叶第一次遇到他时，心中就微微一颤。那是数月前的黄昏，亮叔约红叶谈生意。亮叔在各个中学推销教辅材料，有次从市一中的操场上经过时，不期然见到了红叶。一瞬间，亮叔想起了一个人，他竟然呆住了，足足有一分钟。他向关系不错的老师打听，知道了红叶的名字、班级以及学习成绩。他的成绩相当好，却不怎么见学习。那位老师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亮叔并不关心成绩，不久他设法接近了红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妈妈是不是叫张盼玉？红叶点了一下头。亮叔说，我是你妈妈的学长。他用了这么一个称谓，希望消除红叶的戒备心。啊，是吗？红叶只是挑了挑眉毛，一脸淡漠。此后，这位自称妈妈学长的大叔不断出现在红叶身旁。又过了一段时间，亮叔试图用金钱打动红叶，并向红叶提出了生意建议。最终，红叶同意和亮叔吃一顿饭。亮叔非常兴奋，红叶却暗自冷笑。他喜欢控制别人的情绪，比如对待亮叔，先让他以为自己达到了目的，然后在他处于喜悦巅峰时狠狠羞辱他一番，把他从云端一脚踢到泥潭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到红叶的这一面，他显露在外的是温柔娴雅的美少女形象，当有人偶然窥见他那诡计多端的内心时，便会发出这女孩是魔鬼的感叹。赴约那天，红叶如一朵亭亭玉立的水仙花，白色的连衣裙，修长的颈上挂着祖母绿的翡翠吊坠，在阳光下闪烁。 那双澄澈的眼睛更是迷人，却又令人不敢直视，似乎多看一眼便会破坏了那样的美。何守亮深深吸了口气，眼前的少女比他妈妈当年还要漂亮。何守亮体验到进化的力量。他们到丰庆街的西餐厅吃饭，红耶和何守亮坐在靠窗的位置，他们要了牛排，一瓶红酒。红耶似乎是第一次吃西餐，何守亮教他怎样使用刀叉，他特别喜欢教导别人，特别是如此美妙的少女。看到红耶眼里的羞涩与愉悦，何守亮简直要疯狂了。你真聪明啊，一学就会。何守亮说。谢谢何老师，叫我亮叔吧。吃过两块牛排后，红耶已经变成了西餐老手。红耶把羞辱何守亮的时机尽量往后推，他要让何守亮的自恋与期待达到极致。两个小时后，红耶与何守亮离开西餐厅，沿着人行道朝前走。这时对面过来一个男孩，何守亮怔了怔，似乎想逃避。男孩发现了他，踩着一地花瓣迎上前。爸，奶奶让你回家。何守亮有些乱了方寸，他做生意有原则，不让手下的女孩见到他的家人。爸，你很长时间没回家了。男孩说。我死不了。何守亮说。可我奶奶重病。男孩大声说。男孩穿着黑色 T 恤，宽大的裤子破旧不堪，遮住了鞋面，脸颊消瘦，凌乱的长发遮住前额，一只狭长的眼睛露出来，眼角上挑。天色已经暗下来，男孩的瞳仁泛起异样的光泽。男孩的手指纤长苍白，说话的时候指尖一直在微微痉挛。这一切都被红耶看在眼里。回家。男孩的声音哑哑的，只是重复同样的字音。那一刹那，红叶被男孩的眼神打动了，心中涌起一股情感波澜。红叶想起自己过去的生活片段，这男孩与他一样渴望着父亲的爱。何守亮忽然推开儿子斥责道，少缠着我。男孩不再说话，只是跟随着何守亮。红叶对何守亮说，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他是你儿子，不是一条狗。何守亮低声说，这是我的家事。红叶不以为然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何守亮停下脚步说，他叫何仔，别再打探我的家事。此时华灯初上，夜风乍起，一个孤独的男孩跟在父亲后边，红叶觉得心痛。这一刻红叶突然决定先不要和亮叔决裂，他告诉何守亮，生意的事儿可以找机会再谈。在街头分别后，何守亮拦了辆出租车，径自回住处休息。红叶却有种直觉，何仔并未离去。果然他看见了男孩，他穿过马路去对面的超市，何仔迎向他，像是兴师问罪。红叶先打招呼，你是何老师的儿子，怎么还没回家？ 你为什么和我爸爸在一起？ 何仔问。红烟的天真无邪的面庞沐浴在街灯下，笑容甜美。我今天请他吃饭，算是谢师礼。何仔显得窘迫不堪，准备逃走。哎，等等。红烟柔声说，我要去超市买点东西，你在外面等一下，待会儿送我。有段路很黑，我害怕，没有你我回不了家。何仔挺起腰杆，点点头，站在路边。红叶进了超市，故意磨蹭起来，绕着货架转来转去，每次经过窗口时悄悄朝外看。何仔静静站在路灯下一动不动。红叶抿嘴一笑，继续转圈。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才带着一卷卫生纸出来。何仔，你还在？红叶说，真担心你走了我该怎么办。 何仔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鞋面破了，露出毛边。走吧。红叶笑着招手，何仔跟在红叶身后。红叶转头回视，你走快点嘛。何仔紧走几步，来到红叶身旁。红叶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娇柔的身体几乎贴住了何仔。何仔每次避让的时候，红叶便凑近一些，最后变成了一个追一个逃。在楼下，红叶说，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是一种命令的语气，又有着撒娇的意味。何仔当即把号码说了出来，从那以后他们的命运纽带连接到一起。其实在街上第一次见面时，红叶心中便有个声音，他是我的，他只能是我的。何仔的出现满足了红叶的一切需求，怜爱、疼惜、关怀。他既渴望得到爱，又能在这个男孩子身上付出更浓烈的爱。很快，红叶便了解到何仔的本领。事实证明，他对人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但是当黑客窃取钱财，太危险了。红叶露出罕见的严肃表情。我明白，我也差点被警察抓住，个人挑战机构的确太危险。那你有什么想法？红叶问。我有了新计划。何仔露出笑容。只有在这种时刻，他才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他看到红叶眼里闪动的光彩，那里有信任、甜蜜、崇拜。他愿意把自己的命扑进去，纵使刹那间灰飞烟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何仔决定吸取个人用户的手机费，不知不觉每个月从他们的话费里窃取20元到50元。他编写的读灵代码植入用户们的手机里，而他则成为召唤神。何仔给红叶解释明白后，红叶吻了何仔。这是何仔的初吻，纯洁的令人心碎。红叶并没有进一步诱惑何仔，两人合衣相拥，紧紧依偎着。何仔似乎不懂拥抱，他的身体是僵硬的，而且整晚都在瑟瑟发抖。红叶在想另一件事，他要永远拥有何仔。可是眼前有个绊脚石，就是那位亮叔。何守亮已经发现了红叶与何仔的关系，他警告红叶别缠着何仔。 我儿子根本应付不了你这样的女孩。 何守亮说。哼，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你儿子？红叶语带讥诮。何守亮无言以对。亮叔，你应该感谢我，我让你儿子感到了幸福，可你只给他带去痛苦。红叶的语气极为平静，然而每个字都扎到了何守亮心头。他清楚自己是什么人，更忘不掉当年无耻的纠缠张盼宇的情形。此外，他的心底有个肮脏的想法，那才是他反对红叶与何仔的真正原因。他自己想占有红叶，以补偿当年在张盼宇身上的失败。他甚至认为当年没有得到张盼宇，如今他的女儿送到了面前，这就是天意。红叶的美丽难以抗拒，尤其是年龄更是激起了他的欲望。就像远远地望着悬崖上娇美的小野花，那是一种勾魂夺魄的美。因此他终究要被夺去魂魄。城里的麻雀比郊区的麻雀机警得多，从地理位置来看并没有相隔多远，应该是环境、气温、噪音、食物的不同，使得城区的麻雀进化速度更快。江沃一边开车一边放任脑子里漫无边际的思绪。轿车转个弯继续往南行驶， 江沃的脑中渐渐浮现出了少年时代的画面，眼下他正在逼近当年的场景，握着方向盘的手掌竟然渗出了汗水。轿车穿过吉祥路，江沃朝窗外瞥了一眼，很久没到这里来过了，对于眼前的变化他并不感到惊讶。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已经发生了十几年，这样的改造就是为了拆掉记忆，消除往事。对江沃来说，他喜欢这种行为。昨天下午，冯琛忽然给他发短信，说苏峰塔回来了，住在原来的家里。江沃一时无法接受那个信息，在电话里确认了一下。冯琛说没问题，是他们公司一个新招聘的保安说的。那个保安叫阿伟，进来没两天就跟人吹嘘，说他朋友和老板关系不一般，他到天宝公司上班就是那位朋友介绍的。这话传到冯琛耳朵里，找人一问，阿伟说的有鼻子有眼， 肯定是苏峰塔，阿伟编不出来。 冯琛在电话里说。于是江沃决定来看看。苏家老院的衰败程度超乎想象，十多年无人居住的房子阴气弥漫，斑驳的院墙上爬满了野藤，门前的台阶破旧不堪，杂乱的暗生植物从缝隙间长出来。江沃敲响院门，良久，里边传来猫叫声，一瞬间江沃的头皮掠过一阵麻痛的气流，迅速蔓延到全身，他差点就要转身走掉，随即为自己感到羞耻。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练，还有什么能够阻碍他、困扰他？院门开启的刹那，江沃已然恢复镇定，一张苍白消瘦的脸庞出现在门内。院门半开半掩，里边的人充满了疑惑与不安。 啊，小峰！ 江沃朗声唤道。 哦。 门里的人明显退缩一下，一只手痉挛似的抚着乱蓬蓬的头发。 小峰，你不认识我了？ 江沃上前一步，苏峰塔往后退。 江沃， 是啊。江沃进了院子，多年前的气息扑面而来，恍惚间江沃觉得孙刘花站在门边，他甩甩头将往事驱散。苏峰塔打量着江沃，他甩头的动作还是那么潇洒，西装革履，挺拔的身姿更加稳重，站在那里感觉挡得住惊涛骇浪。 江沃，真没想到。 苏峰塔往主屋走去，江沃不紧不慢地跟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一阵子了，先是在工地找活干，前几天才搬回来。 工地？江沃没听清楚。 啊，本来在灶上帮忙打杂，不小心伤了腿，工地上叫我看门。 苏峰塔推开主屋的门，吱呀一声响，一股霉味飘出来。江沃忽然说， 哎，小峰，你讲话不口吃了。 没注意，可能是在牢里治好的。 苏峰塔笑了一下， 监狱是改造人的地方。 江沃不知该说什么，苏峰塔自己提到了监狱，原本他还想回避那个话题。苏峰塔请江沃坐在破沙发上说， 你还和原来差不多，娃娃脸，没什么变化。 咱们都不老啊。 江沃笑道。苏峰塔低着头，好像是想起什么，起身说， 我去烧水，家里没有茶叶，还没顾得买。 哎，我在外面不喝茶，白开水就好。 江沃说。苏峰塔走进厨房，把一壶水放到灶上，打开煤气罐。江沃环顾客厅，这里的摆设没怎么变化，就像一张照片，只是在原有的底色上被岁月抹了一层尘埃。苏峰塔从厨房出来，坐在江沃对面。江沃把话题转到苏峰塔的腿上。 怎么受伤的？ 钢筋戳了一下。 苏峰塔说。我看看你的伤。江沃蹲在苏峰塔面前。苏峰塔显得局促不安，咬了咬牙根儿， 钱沃没等苏风塔动手，自己提起裤腿认真查看着。小腿上的伤口已经痊愈，可是那块肌肉恢复得不好，说明里边没有处理妥当。这是在哪儿做的手术？江沃的语气低沉。有自尊心的医生见到别人草草对付伤病会流露出不满，何况伤者是自己的同学。 在工地附近找了个医院，也不是什么重伤， 苏风塔说， 这得重新治疗。 江沃用手指按了按伤痕，试探那里的肌肉反应。 不影响走路，就是下雨的时候有点疼， 苏风塔说。江沃仍然蹲在地上，仰脸看着苏风塔，一脸忧虑地说， 人的身体是奇怪的东西，你想掩盖错误根本不可能，再说别人在你身上造成了错误，需要你自己承担，这公平吗？ 苏风塔愣了半晌。江沃坐回到沙发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苏风塔，苏风塔接住了，耳畔响起水壶的鸣叫声。苏风塔去厨房，很快返身回来，给江沃倒了一杯水。下集当中，江沃提出要给苏风塔重新处理伤口，修复肌肉，苏风塔没有表态，倒是提出要向江沃借钱翻修苏家老宅。早就想好好在苏家老宅寻找父亲留下的珍贵资料，江沃顺水推舟答应了下来。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年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怎么能信得过？自从遇见你，爱情锁住了我。你偏又悄然离去，却